面对面听你说你的最近，我只是微笑却从不担心。好朋友需要心贴心加油打气，这情谊能跨越距离。谁都有过最糟糕的决定，谢谢你及时出现给关心。即使未来夹杂着太多不确定，说好了要一起努力。小星星亮晶晶，点缀那几十亿分的幸运，不需要太多言语去证明，浓浓的亲密已满意。哦，小星星放光明，命运把握在彼此的手里，不去管那些流言和蜚语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一天一种美丽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不可惜那些错过的风景，简单的其实也有好情绪，关键是和对的人做对的事情，最平凡最值得珍惜。谁都有过最糟糕的决定，谢谢你及时出现给关心。即使未来夹杂着太多不确定，说好了要一起努力。哦，小星星亮晶晶，点缀那几十亿分的幸运，不需要太多言语去证明，浓浓的亲密已满意。哦，小星星放光，是我们的约定。小星星亮晶晶，点缀那几十亿分的幸运，不需要太多言语去证明，浓浓的亲密已满意。哦，小星星是我们的约定。